好，欢迎我他乡周报，我系杰达， 我系木日。 牛年恭喜发财，新壮力健，心想事成， 啊，齐上齐落，出入平安啦、 啊。系啦，呢啲点都要讲嘅新年新青头。 我哋呢个 podcast 我他乡周报主要系每两个礼拜收集一次 ACC 相关嘅新闻报道，再加两句讨论同评论咁样。理论上系隔个礼拜一更新嘅，不过成日会迟嘅，咁呢个敬请见谅啦。 好，今年开始可以做到，年中无忧啦。以前成日失望。 咁新年咁，我哋打破传统啦，我哋先讲啲红事先啦，我哋次次都讲白事先噶嘛。 嗱，首先就讲咗胡松尧就宣布就佢生咗个女，其实几意外嘅，因为佢冇人知道佢怀孕，所以佢揞得好密，直至佢话生咗之后大一声吓。原来有咗噶，因为佢其实呢段时间咧，佢有 Zoom 做嗰啲节目嘅，同其他三个 Spear。 佢个工作就冇乜停过啦， 冇停过，同埋佢用视像话咧，佢只系上半身嘅话咧，跟住睇唔到佢个肚咧，佢系完全冇人知道大家肚嘅，所以其实即系大家就几意外咯，系。 啊，因为佢结婚大家都知啦，但系佢都几快脆啊。 算唔算快咧？都两三年啦，佢都。 19年1月结婚嘅，我记得系。 系咯，都成两年几啦，唔话快唔快啦。 咁你结完婚之后可以开始做人的话，咁就差唔多时间噶啦，系。 要生快早啊，成日都我觉得呢样嘢系嘅。 佢个年纪都应该系。 未唔系，冇咁讲，佢未去到高龄产妇院，未到。 正常适婚年龄30岁咪啱数咯。 正常30岁头咯。 咪正常适婚年龄咯。 系咯，正常咯，唔好讲到好似大中之嘅高龄产妇嚟到佢。 哦，唔系嗰只，唔系嗰只。虽然呢个声优界高龄产妇的确系唔少嘅，但系佢系适婚年龄去结婚，然后适婚年龄去生仔嘅系。 嗱，咁讲下另一单就系、是、其实几有趣嘅，就系、是、山口胜平个女就山口西做咗声优，就喺半妖圈夜叉里面出咗道噶啦。HK 嘅动画里面咧，同佢老豆山口胜平合作，亦都公布埋就系佢嘅仔叫山口龙之介。佢又用咗高桥留美子两个角色嘅名做佢仔同佢女个名， 嗯， 几有意思嘅。 阿女个名就系天道西，即系乱马片嗰个女主角啦。阿龙之介就系 山田福星里面其中一个女角啦。 咁到底系咪当初佢揾过嚟配呢个角色，系咪特登嘅咧？ 唔知啦，唔系咁， 即系揾声优系揾个名叻他嘅咧，系偶不尔都会听到有咁嘅性咁嘅事啊嘛。即系你如果你 P 嘅话 ，I 猫嗰边系偶不尔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即系会唔系嘅？系会唔系真系咁样？ 早期信长讲过就系、是、信长之枪嗰套动画，佢喺试音嘅时候。唔知边个声优问佢系咪因为你个名被选用？阿早期话唔知道噶，但系我就无啦啦就选用咗啦。 即 有可能嘅，始终就系《犬夜叉》本身高桥留美子作品，咁高桥留美子咧老师咧就一直以来咧都系话明噶啦。山口胜平咧佢系钦定嘅主要声优，差唔多就有高桥留美子作品就一定有佢嘅。 所以咪佢个女都系时候出道咁啊，所以连带埋过去。咁到底边样系因边样系果啦，就冇啦，但系都算系一段佳话啦。 不过意外地咯，因为我印象中修成平其实高唔到个女咁大啦。你话治安冇人唔出奇，但系修成平印象中佢虽然话出道咗成30年出道晒，佢又好似唔好大啫，咁啊50岁左右啫嘛，高唔到个女咁大，有啲意外其实系。 就好简单，你30岁生，你个女20岁，你咪50岁咯，啱数啊，冇错啊。 有少少意外，个女咁大咯，即系有时好似即系好似啲亲戚咁样咧，几年唔见就咦，大个女咁多嘅感觉咯。嗱，另一单其实又系花生嚟嘅，即系新年我哋讲啲花生先。咁咧就系一个 FF14 嘅剧本设计者啦，织田万里。咁咧佢咧就喺出头话佢睇紧《麒麟来了》，咁就好多人话题性嘅。咁咧就话讲到就作日本能治之变，咁佢女问啊，点解祖先大一定要死啊？咁咧，因为呢句说话就大家知道吓、原来织田万里你祖先系织田信长嚟噶，即系嗰织田家族啦。咁其实一少少话题嚟嘅，但系以织田家嗰个播种速度同埋个家族嘅size 嚟讲，佢而家有好多后代系唔意外噶。 先唔讲你嗰啲所谓嘅长子嫡孙啦，因为其实会有个所谓嘅主家嘅嫡孙咁样去一路落去噶嘛，嗰度一脉相承本家一脉相承噶嘛。如果你唔系净系要限喺本家嗰度嘅话咧，而家日本你凡系姓织田嘅，除咗嗰啲过继啊嗰类嘢、全部姓织田嘅都同织田信长有关系嘅，理论上都系。因为织田家就系得一条咁嘅血脉嘅啫嘛，其实大家都知道日本个姓氏啊，就系好细分噶嘛，其实即系唔计嗰啲田中啊嗰啲菜市场姓， 即系唔好计啲所谓叫菜市场名嘅田中啊、山口啊嗰类，但你话去到啲冷门 呢啲大名嘅姓啦，系冇平民咁僭誉佢嘅，因为 嗱织田啦、武田嗰啲就难嘅， 系啊，因为田中嘅意思嘅就其实讲紧嗰边嗰户人嘅意思一样嘅啫嘛，咁啊当然会有好多个田咁，所以有好多个田中啦，但系织田呢个系大名名嚟噶嘛，一般平民。就算佢当年呢个苗字必清令 實行嗰陣時，好後期噶啦，去到明治維新嗰陣時先賜予平民嘅姓噶嘛，係嗰陣時先開始亂咁改名噶嘛。但係你諗下，嗰陣時俾你平民改名，佢哋夠唔夠膽僭予呢啲大明嘅姓啊？ 同埋通常改名就咩？田中就住喺田上面，村口就河边嗰类名啫嘛。真名符其实蔡氏祥咩就系、是、你住边度，特牛咁谂咗个名啫嗱。村口就住喺河边，山口住喺山脚，田中住喺田嘅中间嗰类名啫嘛。 因为呢个日本其实好慢，好末期，佢哋先话要求呢个平民都会有姓。咁你之前佢哋点讲啊？我咪河边嗰家人咯，我咪山边嗰家人咯，即系。点解会咩有村口啊？嗰啲名字就系因为原本就系咁样叫开噶啦，河边个家人啊嘛，咁咪叫村口咯。 嗯、 即系佢种田嘅，咁咪叫田中咯。系真系咁样走出嚟噶。 啊，所以咧啲冷门啲嘅姓咧，其实就一定有关 系 嘅。 好有可能系当年啲贵族啊、大名啊啲子孙嚟 嘅。系啊，比较特别啲嘅姓咧，你肯定有关系嘅。即系话姓鬼头嘅话咧，鬼头曹操同鬼头明，你如果佢两个有亲戚关系，或者佢远亲远，唔知边有亲戚，唔奇噶。 五百年前是一家咯，吓。 唔出奇噶，因为阿鬼头明你自己都话咯。呢个真姓嚟嘅，唔系名嚟嘅。 即系而且仲系讲紧，即系嗰阵时大家拣姓氏，即系嗰阵时，我谂呢个世界绝无仅有地会有一扎人系会话，我哋要决定我哋嘅姓氏呢样嘢。读日本史嗰时候可能会讲过， 之前就咩商人都未有嘅，系江户时商人都仲系未有姓嘅，乜兵位都算位数嗰种嚟嘅。 即系咁，所以佢哋决定自己嘅姓氏嗰阵时，梗系唔会咁够胆僭越呢啲贵族。即系贵族嚟噶嘛，就算佢已经系没落咗，都系曾经系大名嚟噶嘛，佢唔会敢僭越佢哋嘅姓氏噶嘛。即、 嗯、 系所以你叫织田嘅，肯定同织田信长有弱关嘅关系嘅。即系当然唔计嗰啲过继啊，啲养子啊嗰类。 难啲嘅，因为其实织田反而相反就系佢好多织田家嘅本家过继咗其他宗家度嘅。 啊， 所以成有好多唔系叫姓织田嘅，其实有织田信长嘅血统都唔奇。 咁因为呢个日本会入边系好容易改姓噶嘛，但我先撇除咗呢种情况。就真系有好有可能你姓织田嘅，即系同信长有关 系 嘅。 唔出奇，所以巴西留兵嗰个系织田信长后代，我觉得完全唔意外，都冇需要作假啲嘢。 好啦，咁啊， 嗱，咁啊，讲下啲因为武废搞到香咗嘅，首先就系上坂同志嘅演唱会就取消咗。咁咧另一个定咧就好乌鸦嘴啦。阿 Jelly 嘅 live 就取消咗，总 之。你又记得第二次乌鸦嘴啦，已经系。 因为当时我已经讲就是，哇死了三月几其实几蚊水，我已经担心的叫我真的不要压嘴，所以五月讲我不敢讲了，因为五月其实就有点微妙了，因为如果五月都取消埋的话呢，奥运玩够完。 以目前的情况呢，其实可以抱乐观少少的态度，因为其实是讲紧全世界这一个月都慢慢开始跌了。 因为 WHO 改了个标准嘛，那你改标准就即刻跌了这些东西。 几样嘢嘅，仲有呢、這个啲人开始打疫苗啦，同埋呢个唔好忘记呢、這个冬季最冻嘅时间啱啱开始要过了。大家仲记唔记得咯？上一年呢个流感高峰期系几时结束嘅咧？2月10几号， 差唔多啦。 系啊，系上年嘅呢个时候差唔多咧。流感高峰期啊，我讲流感啊，唔系讲咩啊，都已经差唔多呢个时候结束，系因为大家戴大口罩啊嘛。咁你就流感仲点传出去啫？啊，所以咪话差唔多开始回暖嘅话咧，就开始会好翻噶啦。无论你系流感又好，冇肺都好，都系靠啲呼吸道感染咧，都系越冻就越危，最麻烦嘅。 天气冻嘅人起身免疫力最弱噶啦。 你打多咗黑黐嘅最紧要系。 嗯， 即系， 因为其实旧年咧差唔多成年嘅大 show 取消晒，所以今年其实Love Live 六周年啦，即系今次个演唱会特别就系、是、个演唱会就系露天嘅喺静冈。咁我其实真係好希望假成嘅，佢印中 Love Fly 好似未第一次系第一次嘅露天演唱会。 因为露天演唱会相对嚟讲唔係演唱会，露天活动啦嘅标准係比较宽松少少嘅，即係允许嘅人数啊嗰类嘢。 空气流通大。 因为空气流通冇咁大家好容易理解啦。咁、 就希望佢大一点啦，同埋五月都几结㗎，即係 Love Fly 嚟讲，因为五月好似差唔多相隔一个两个礼拜呢就红学嘅第二次演唱会啦。咁两个 show 系差唔多叫做同一个月举行，咁如果濑嘢嘅话就两个含家富贵都几大镬。 咁冇办法噶啦，而家搞 event 同赌博冇分别嘅，即基本上都系赌佢，赌佢爆唔爆咁解嘅啫。 咁讲起奥运就讲，梗系讲阿森喜朗啦，顺炒埋佢啦。咁呢两个礼拜炒日本炒最紧要就森喜朗话啊嘛，两胎会嘥时间。 嗱你嗱呢、這个又系你乌鸦嘴啦，呢头屌完佢，嗰头就收咗皮啦。即 其实我希望撑耐啲噶，喂，讲真就系、是、都玩到咁尽，我唔争在啦。 反正个奥运加唔加成都唔知啦， 起码我有花生睇啊嘛。 即系咁，我好正正确咁讲就系、是，系都唔好咁大声讲啦。但系咁我就系、是、对心美乐嚟讲，八十几岁咯，你出到我将啊！但系今次我咧系即系叫做咩？成个自民党就系、是、大佬保你大啦，你落台啦，唔好要我炒你啦。嗰只嗰种态度啊，唔系话以心美乐嗰种个性，我系玩落去啊，我玩烂个 party 就吹啊。嗰只咧， 即系但系问题你八十几岁唔自在啫，人哋个自民党仲要玩噶嘛，大佬。即系而家已经系两女外受敌，俾人屌到开晒花噶啦，仲同你出差搞搞震啊！咁啊，仲有一个就都系因为无肺炎上的啊！我谂咗要你会顺便提埋啊，原田大先生。 哦，我唔知真假定假噶，我谂你咪钓鱼噶、啊、你。 即系其实咩事？你讲清楚先啦。 嗱、啊，阿原田大先生就喺佢出塔度话，患咗无肺嘅人咧，你如果你周围走咧，就等于恐怖分子一样。咁你日本有一批人系话无肺要感冒噶嘛？咁你同佢喺出塔度嘈冤巴闭，炒个劲嘅。咁原田大先生而家仲用一副唔卸佢态度，仲有你乱咁嚟个驳你，唔系就同你一路拗，打一笔打咗几日噶啦已经。 即系佢仲要系即系作为一个名人，走去贴啲二打六嘅跳落堂咧，其实都有啲。哇，咁又以呢个盐田大声声系咁啦，其实又唔系真系好意外，因为佢都系嗰种点讲敢作敢为嘅人嚟噶嘛，佢真系唔会，佢唔射你咪唔射你咯。 佢又唔怕同你嘈嘅。 即系以佢嘅讲法嚟讲咧，系有少少夸张嘅，但系又唔可以完全错噶。好，即系等于之前记唔记得？之前嗰个 YouTuber。即系四围走嗰个啊！ 即系讲就我讲紧就系你即系讲就系你患流感都冇四围就走啦。 咪系咯，你即系 唔系个病严唔严重问题，系你有病你就唔该喺屋企休息， 就咁简单啫嘛。 系咯，即系一般嚟讲，通常声优或者名人嚟讲咧，佢都避免喺呢情况就系嘈赢咗你冇着数，无啦啦。但系阿袁亚先生就话之嚟照开照片， 或者佢系嗰啲我又唔撑你揾食，我又唔系要发大财，我自己活得好好地地咁样，即系我又唔使谢你，咁佢咪谂乜嘢咪讲乜嘢咯，咁啊好啦，呢啲八卦嘢就差唔多啦，咁就开始讲翻啲正经啲同业界相关啲啦，即系首先就系一个好消息，我得听一个全新剧场动画化， 有少少意外呢套嘢，天使降临。 哦，有乜嘢意外？我调翻转我 咁系，应该讲就系喺日本而家动画界有咩动画系唔可以动画剧场版化？ 喂，你谂清楚，你之前黄金拼图啊嗰啲都可以剧场版化，即系一套受欢迎嘅空气花嘅点套啊嗰啲全部都有剧场版咯。呢套嘢咁受欢迎，亦都做得咁好，有剧场版系唔意外。只不过问题就系点啦，星，我谂你都系跌埋心水。等铺位啦，我谂香港上唔上都系个问题。第一，香港上唔上系个问题，因为之前黄金拼图已经系香港唔上噶啦。 嗯， 就算喺日本上，你去唔去先讲啦。 嗯， 即系唔系我乌鸦口，佢而家先发表啫嘛，佢真系唔知几时上噶嘛。如果佢上得快嘅话咧，随时去日本仲未开翻国嘅。呢个唔系我乌鸦口，呢个真系只系讲紧踢佢几时咯。反正应该就有排，而家先公布消息啫嘛。 嗯， 就咁咯。 睇住先啦，呢啲又系。咁咧有一单其实几迷嘅就系、是。MGSV 有一个大型更新档，佢更新档嗰就咩最佳游戏体验之后，但系一个成几激嘅大型更新档，即系只 game 隔咁耐，你而家更新仲系啲唔知更新咩嘢？ 断击计嘅大型更新， 但系问题就佢写得好迷糊，就系更新咗咩用户体验嗰类咁嘅嘢，我系睇唔啱嘅，即系乜嘢咧？ 佢嘅写法咧就唔似系嗰啲咩追加剧情啊嗰类嘢会有， 同埋都冇可能有追加剧情啦，只 game 隔咗咁耐。 其实而家都，如果呢啲嘢都系流行 DLC 噶啦嘛，唔系用一个更新噶嘛。啲人点解会嘢系人关注啫？因为佢好大件。 如果你话几，如果你几廿 Mbps 或者百人 Mbps 嘅话，冇人理你噶，即系纯粹系执笔嗰啲咁样咯。 我觉得有可能系佢更新佢啲素材类啊，将佢全部换个做得再靓啲嘅贴图。因为现代嘅 3D 其实好靠发线贴图噶嘛，即系发线贴图即系一个本来个平面扮成一个立体咁样去，令你可以用少啲嘅多边形素去表现到 detail 啲嘅样。 嗯， 咁佢如果系佢做一个靓仔啲嘅发线贴图出嚟，咁佢咪可以掟晒上去？但系呢啲嘢咧其实就好肥嘅。 嗯， 即系你点解你 display 卡要几激几激嘅 display RAM， 就系将呢啲素材全部车烂晒落去啲 RAM 度，佢先可以行得喐嘅。咁所以呢嚿嘢其实系好肥嘅。如果你更新呢嚿嘢的话，第一就系符合佢讲噶啦，就系观众体验。咁你画面靓啲，咪观众体验好啲咯。咁我觉得系应该系咁样，而唔系佢有啲咩新剧情啊、新关卡啊，应该唔系。因为调翻转讲啦，如果你用既有嘅框架去做一个新关卡或者啲 extend 剧情之类嘅嘢咧，其实反而冇咁肥嘅。其实反而少好多嘢。你只要如果你系用翻原本有原有场景、原有角色嗰啲嘢啦。其实个更新可以好细好细嘅啫， 咁所以我相信好有可能系呢类素材嘅更新嚟嘅，只不过系，所以而且咧喺现在嘅 3D 表现之下咧，我觉得你换咗你都唔系好觉嘅啫，即系可能你仔细两个左右眼咁比较，可能你会睇得到嘅，但系如果你就咁净系玩住咧，你系可能未必觉嘅。 系咯，应该或者啦。 我个人嘅分析啦，先我戴定头盔。 但我觉得呢个 game 隔咗咁耐啦。有冇必要做呢个大嘅升级？我有啲少少奇怪啦，我又系咁突然间吓咩嘅咁负责任啊？唔似你 喎、啊。讲呢啲翻要讲啦，每日任务啊，做完先。即系咁嗱，我即系点话要讲埋就可能系因为佢当初系有啲急就章咁做出嚟噶嘛，可能有啲嘢未做完，咁佢最终即系俾人等埋一边嘅嘢，咁佢而家再执翻出嚟，再更新，即系执翻嘅嘢出嚟，执翻好件嘢咁样啫。我觉得啦。 好啦， 唔系温庭。 嗱，咁讲下另一间游戏公司啦，就 Bandai Namco 啦。 吓，咁啊 Bandai 啦， 就换咗新社长，就系、是、新社长山川口胜，咁就系1983年就入咗呢间公司噶啦。2019年就担任咗 Bandai Namco 同埋 Bandai Space 嘅社长，咁咧2020年即系全公司副社长，今日升到升正。但系应该就唔系阵中估嘅，就因为今财季咧 Bandai Namco 咧赚咗好多钱嘅，即系受冇费得益啦，室内娱乐嘅嘢全部都有钱赚嘅。 系除咗车噶。 Sega 唔好讲佢啦 ，Sega 就 Sega， 因为喂，你靠夹公仔机，靠街机嘅话，你死硬噶。 抽下佢水啫，抽下佢水啫。 但系你室内嘅光咧就系、是，都系睇见《咒术回战》喺各大漫画排行榜度叭叭声爆晒棚，你知道而家系去到重回翻80年代《少林针》点石成金嗰个年代咯，就系、是、佢要谷你啲书，你就一定系社会现象噶啦，改级数去到。 咁、除咗换社长之外，佢仲又系家交重组，系同一时间，应该同一时间做嘅。咁佢就将呢个游戏业务同呢个玩具业务合并，即系我哋一路成日都笑 Bandai 呢个叫系游戏业务同呢个玩具业务，即系唔系模型啦，即系其中一样啦吓，系根本同一回事啊嘛。而家得，我唔使你讲，我自己将佢合并埋一齐。即系咁啊！以后你哋冇嘢讲啦吓。即系以后之前成日都话呢个 Bandai 嗰啲高层系唔系卖模型而去干涉佢入边系其他啲嘢噶嘛？即系唔使讲啦，而家我做俾你睇。即系其实都应该嘅，其实因为以佢嗰种业务模式，就真系一个作品大个玩具两样嘢，一定系一齐。其实佢两者系连携去进行，其实系一路即系我哋识 Bandai 开始就已经系咁样做噶啦。佢而家只系唔再需要成日都要搞跨部门合作，跨乜村部门咧根本就一个部门嚟嘅，咁咪唔使做跨部门合作咯。 嗱，补充下就系佢因为佢真人娱乐部门啦，就损失咗130亿嘅，咁呢样嘢就正常嘅，即系谂下就成粒 fly 佢改数取消咗条数咁计啦。 嗱，呢啲真人娱乐部门就系同呢个面对面相关啊，就全部濑晒嘢噶嘛。通常有啲你网络啊、电子业务啊嗰类唔使可以唔使见人嘅，可以屋企都赚到你钱嗰啲，呢一年先赚得钱噶嘛。 嗯， 我谂系正常表现咯，冇乜嘢嘅， 冇乜嘢 啊，仲有一单就今次系老任，咁其实呢个又更加冇乜嘢嘅，即系只不过我以为佢会有进展，任天堂告 Global， 即 使 白猫， 即次次都要讲，因为讲名公司名冇人识嘅，你要讲白猫个开发商，大家先明嘅。 嗰间公司， 咁佢就将个球场金额由44亿升到49.5亿， 即系交4亿4亿5千万。 咁就唔系有啲乜嘢更新，只不过系你一路拖咁啊，又即系拖成咁样样，你会增加咗个球场金额，因为你件事仲发展紧啊嘛。只不过系咁样啫，咁但系就唔系官司有咩进展，只系纯粹佢要入纸更新，因为你损害扩大咗，咁佢又冇落禁制令，白猫嗰啲嘢佢仲行紧噶嘛，咁佢继续行紧嘅话，你嘅侵权咪继续个伤害咪会继续扩大咯。 白猫间公司其实有啲闻到少少，都唔系闻到少少，都几大镬噶啦，因为有啲人玩白猫啲话，哇，系咪好唔掂啊？啲角色摆明抢钱嘅呢角色， 咁大家知佢好唔明掂噶啦，我哋讲咗成年咯，即系。唔止一年，都有两年几啦，讲咗。 话唔掂都挨咗咁耐。 因为官司未判啊嘛，你官司一判佢就收皮噶咯。只不过系因为呢啲咁嘅侵权官司，其实可以打几年噶嘛。即系总之佢有新消息，我哋会攞嚟睇噶啦。但系呢一次纯粹就只系一个更新嚟嘅啫。好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是、 呢单大单嘢，其实好似好细单，但系对动画业界其实系非常大影响嘅。呢、这个30要将佢个硬质嘅木颜色停产。嗱，搞清楚系硬质嘅木颜色，而唔系普通木颜色笔。你即系你记唔记得你用普通木颜色笔啊？嗰支芯系好软噶嘛，系好容易断嘅，好捻容易断噶嘛。就算佢粗过正常嘅铅笔两倍都好啦，都系好易断噶嘛。唔系嗰啲，佢有一只咧硬质嘅木颜色笔，我细个用过，系佢写落去咧，同你写普通铅笔嘅种触感系差唔多嘅。 咁而且佢系木颜色，有个好衰嘅地方咧，就系佢一路画咧，佢一路跌啲碎出嚟。 嗯， 即系佢呢两样嘢嘅特质，就令到佢如果攞嚟佢嚟作画嘅话咧，就好唔方便嘅。咁啊，三菱系有只出咗只咁嘅嘢，但系咧喺2015年左右咯，就已经系出 想停，因为佢原料唔够就想停。因为其实我 查嗰阵时我应该查过啦，今次我再查一次，结果都系揾唔到到底佢嘅原料系乜嘢。即系我尽咗力噶啦，唔好意思，佢到底佢原料系乜嘢唔知，总之佢就话因为原料唔足够，佢由本来十二色咁啊减到剩翻四色，边四只色咧？其实就系动画业界嗰四只色，因为佢原本想直接停产嘅，咁啊然后日本动画协会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又走嚟同佢讲喂大佬，你停产嘅话对我哋业界好大影响噶，咁啊咁佢就勉勉强强咁佢又维持咗动画会用到嗰四只色，即系红色、橙色、草绿色同埋呢个蓝色、浅蓝色。咁咧四隻色留翻四隻色，当年2015年嘅结果嚟嘅呢个系，咁但系咧嗰个原料依然系短缺啦，咁啊结果佢就要今年咁佢就话都系顶唔上啦，要取消埋啦。 嗯，王法系因为原佢唔知咩秘密原料啦嗰啲嘢， 可能系有啲啲商业配方啊啲嘢，我唔知道。但系以根据佢咁样讲法咧，就应该系唔系颜色方面嘅，而系个材质方面。即系令到佢可以咁硬，写到好似铅笔咁，仲要系偏 H 嗰种嘅铅笔。因为如果你系嗰啲偏 B 系嗰种啊，即系你攞啲四 B 笔出嚟画咧，佢一样会有啲碳灰走出嚟噶嘛。 嗯， 即系咁样佢就你如果动画如果有嘢咁样嘅话咧，就好捻大镬噶，好麻烦噶。佢啲动画师讲，就算换咗牌子，都系呢啲硬质嘅墨颜色都好啦，佢系觉得都系唔顺手。而且我查资料嗰阵时咧，我打呢个30呢个墨颜色嘅编号，跟住出嚟嗰个建议搜寻就系替代。即系已经全世界喺度揾紧佢替代品嘅啦，已经系。 你唔系话网站揾替代 app 喎，因为依生产嘅嘢你揾公司做啊，工难度高好多噶。 手感呢啲嘢好难，真系冇得讲噶。即系佢话就算系其他牌子生产嘅硬颜色，佢哋都觉得顺唔顺手。咁可能即系点讲？首先就而家最短期内咧，就一定系啲存货会俾佢哋扫捻晒先噶啦。即系边个存得耐就边个唔使咁快受到冲击先。咁然后就我谂佢哋都系你唔接受，你都要去揾其他牌子嘅墨颜色噶啦。而且如果系生产原料不足嘅话咧，我谂30做唔到，其他人一样做唔到嘅啫。 嗯， 可能亦都系加速咗佢由呢个手绘变成呢个完全电绘嘅过程，好捻多。我唔知佢系白木啊，定系特登，定系咩啦？即系问，而家唔系电脑作画嘅咩？你走去望一望啦。佢哋就算系所谓电脑作画咧，喺原画阶段咧，都依然系用手绘用墨颜色去画嘅。 至少画过 系画完原画之后，先将佢 scan 上去电脑做后续作业嘅。所以到而家为止，大部分都系咁，全啲接作业系有嘅。偶不尔会有一两套，即系一季几十套入边，可能有一两套系咁样做，即系相对系比较少好多嘅。 嗯， 所以佢现在系依然系好依赖嘅，所以我哋依然可以画到啲四色笔画嘅。我哋以前成日讲四色笔啦，即系其实就系呢四种墨颜色啦、四色笔画嘅原画，你而家仲玩，你仲玩搵到好多嘅，因为大部分都其实仲系手画嘅。你话佢影响咧，其实都几大下嘅，只系撑在咧到底佢个替代品或者系替代方案啦，到底会有几影响噶？因为呢样我就真系唔知啦。咁啊，啲动画人就话好大影响啦。咁啊，你大影响你都要接受现实噶。咁人哋冇就冇噶啦， 面对现实啦。 啤唔出嚟就啤唔出嚟啦，呢啲嘢即系唔系话佢唔想做啊，唔系话佢即系同飞諗唔同。飞諗嗰啲咧系真系规模越来越少，赚唔到钱，所以佢先收埋啊嘛。但呢度系 佢就纯粹佢有个市场，但问题就系你冇原料， 你俾钱我都生唔到出嚟，冇就系没有就是没有噶啦嘛。咁啊冇计噶啦，咁就咁啊佢而家就缩到剩翻红色一只色，你得翻红色一只色，咁就冇办法噶啦。你唔可能靠一只色去做四色原画噶嘛。咁佢哋一定要谂计噶啦。咁啊睇佢点 啦。嗱，咁讲又系 Mountain 啦，四月就 Mountain Rise 啦。咁呢个就唔关 Mountain Rise 做嘅。 Mountain 真人版，我周神奇之前我哋啱，其实真人版唔系上咗好耐嘅啫嘛。 系啊， 通常呢啲大片咧都要上翻一年半载之后先肯出 Blu-ray 噶嘛。 但系而家冇办法啦，你因为真冇电影院上到嘛。 佢而家就同你讲呢个网络版唔知 download 定串流啦，咁就系2月16号我生日嗰日就出电子版，咁啊 Blu-ray 嗰啲咧就迟少少，影碟版就喺2月底出，其实都系差唔多时间。但系无论2月中定2月底都好啦。以一套电影嚟讲咧，就真系好早好早咁样，咁啊，当然因为呢个全世界都唔系好容易上，而最有希望嘅市场就上一日咁大把，咁啊，所以佢而且套嘢，我谂即系点讲啊，即系我都唔知应该俾边个睇， 即系一般嚟讲咧，呢啲卖品牌嘅都系啲死忠睇嘅，但系死忠我觉得你未必会好想睇咯。即系咁啊，所以就冇嘢噶。其实你即系好算系，如果你真系好想睇嘅，话唔定算系一个好消息添，唔使等戏院开，2月16号就可以睇到咯。 香港戏院17号开，但系正新片16号就爆，唉，大把戏未上啦而家。 系啊，咁你系咪戏院一开佢就上先？ 就会上咧，咪就 系 咯。 而且喂，我就唔捻想都呢个安心上路啦，即系你又慢慢安心上路爆佢啦。 赖过佢咯，到你唔想 YouTube 咩？除非你真系而家听讲系外卖咗 YouTube 啦。 超，我姓陈大文，电话系呢个6127183一，系咁咯。 真系 就系呢个算啦，唔讲佢好啦。 O K， 嗱呢个就要唔关事，好啦，讲埋就系盗窃破250万次，有冇搞错？我觉得依今年嚟咧，鬼灭而家直挑400亿，咒术回战又创社会现象之后咧，盗窃又系一个令我哋拗晒头，佢已经破坏晒我哋对于A C G 界嗰啲基本理解噶啦。 只能讲呢个2020年实在系太特别嘅一年，系讲紧全世界公认佢系往前最特别嘅一年，没有之一。 你话《鬼灭》可以，《鬼灭》可以而家去紧400亿票房，系已经系即系我去到一个字黐线地步啦。跟住又咒术称霸所有漫画榜嘅，系霸晒头十名全部系佢。跟住《饕餮250万》，究竟系咩时代嘅呢个系？ 一个黐咗线个年代都好简单啫，因为唔好话你人生几十年，你认知嗰几百年近代史入边有边一年好似今年咁，系咪今年啊？上一年啦，而家叫2020年，好似2020年咁特别嘅，即系 我都系荒谬嘅。好啦，跟住讲，跟住就 是，其实搞笑居多，不过我觉得好搞嘢，所以写咁就有本轻小说个名实在太长浸臭啦，咩转生成为恶逆贵族破灭 fat 什么滴嘟，系呢啲好卵像啊！ 咪转生成只有破灭 fat 几位恶逆贵族， 唔紧要。咁啊，其实因为呢套嘢唔算系咩特别出色啊嗰类嘢，因为好捻普通嘅。 最重点就系、 是，即系有人即系有人影咗入边其中一页，我望到之后，哇，真系 啊，自扫到极限啦。 首先，佢系有呢个性爱场面 ，OK， 即系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嘅。其实因为虽然热门的比较少见，但系冷门嘅嗰啲咧就写到成本 L 小说咁都唔系好出奇嘅。咁唔紧要嘅。咁重点系乜嘢咧？佢入边射精嗰下。 是嗰啲咩效果音啊，即系哔哔哔嗰啲咁嘅声音啊，跟住听见就系十页吓，十页。 佢系话佢嗰本一本单行本入边前前后后加埋有十页，佢唔系一下长十页嘅，系一本书入边反复咁用咗呢一招，系好捻长嘅， 呃字数呃到爆炸嘅。 如果系一次半次嘅话咧，其实业界不时都会见到有嘅，就唔一定系呃字数嘅，即系当然可能系呃字数嘅，即系嗰啲咧咩小泉打麻雀嗰度啊。都试过噶，好似系13页就13定14页啊，总之佢每只牌每只牌一页噶嘛，佢都玩过啲咁嘅嘢噶。 系咁 ，Jojo 都试过啦，我拉咗嘢， 我拉咗三页定六页啊。 我咧就而家动画就成分几钟嘅，小野大辅系分开几次嗌嘅， 但系几次嗌咧，边有咁两场戏啫？即系一般嚟讲，如果系讲呢啲，其实偶不二，可能佢 偶尔冇所谓嘅呢样嘢。 但系呢个问题就系佢入边啦，一本书入边咧反复用咗几次。即系如果你一次半次咧，就可能话凸显呢下嘢嘅几咁强、几咁长、几咁咩啦吓。咁但系佢又反复咁样做，跟住咧仲要喺后边入边老实咁承认，点解嗰本嘢入边咁多咁叹号咧？都系呃字数用。 好坦白啊，几好，我中意。 咁呢啲好明显就系点讲啊？你。大家都知道呢个轻小说个数目个量多到咁，实有啲唔系好掂嘅人，咁啊搵啲呃字数嘅嘢嚟嘅，咁不过就系个佢呃字选择呃字数嘅部分系呢个射精音， 真系我顶佢唔顺，真系睇完就系、 是，所以啲人就话你不如改名做射精音先射啦。其实如果系讲呢类呃字数嘢，你问下九把刀先啦。佢个好似叫好似斩铁，我净系记得斩铁死啦。套嘢叫乜春，我唔记得咗啦。佢系有玩过呢类咁嘅嘢，其实偶一为之咧，可以系风格嚟嘅。 系讲一版位点去点嗰个古龙？ 古龙 OK 吓，都系啦。只要嗱做到咁绝咧，我就真系唔捻敢，我真系惊俾穿插斩捻死我。但系有时都系会话点讲啊，特登写到长少少。去系撑下字数呢啲嘢，我谂任何一个文字工作者都偶不尔会发生噶啦。咁我只能老实承认我都做过嘅，不过我就唔会做到咁低装啦。即系咁，你整件事描述得详细少少，你有啲嘢你即系选择个长少少嘅说明，甚至系嗰啲而家啲长浸臭嗰啲轻小说唔捻缩佢， 即系喂，你呢啲英文名，即系点解你唔捻缩佢个作品名？你每一次提起佢作品名都写全称，咁就好捻长噶啦，已经。 系啊，是而家啲轻小说名。 你啱啱嗰个咩？仲有个副标题噶咩？妖精兽人吸血鬼变成我个女仆。你将呢架嘢全部写埋落去，每一次提起个作品名都要写呢、這个呢、這个应该系30个字左右，都要写30个字嘅作品名。咁你好快写，好快写每一篇文章噶啦。 嗯， 呢啲咁压字数嘢其实就唔系好得意嘅，只不过选择压字数系有点尴尬嘅嘢啦。咁啊，结果佢得到呢个射精音老师嘅名。几好啊！即系同即系我有啲谂起当年啲 Vogue 嗰啲 P 名啊，其实好多时都咁样走下嚟嘅。好啦， 咁 啊啲 好啦，咁最后一单就系、是、等咩一节最后一单就系、是、富文啦， 白氏，因为系白氏 啦。咁咧就声优演员就深山周一郎就离世，代表作即唔系代表作咧，系我哋知道咧，就系、是、飞天红猪侠里面嘅男主角。 呢度就系配音啦吓、啊，因为佢都有做呢个演员嘅。 佢演员主要演员嚟嘅，佢主要系。 佢主要系演员嘅，但系我哋作为一个宅咧，就唔好意思啦。佢啲演员嗰啲我就唔系好识。黄超我就有睇当年啦。咁佢都86岁咯，其实都算系啊。 佢就话肺炎，但系唔系冇肺就冇讲到，净系话一肺炎啫。 屌呢、这个年纪入，即系普普通通嘅肺炎都够足够搞掂佢噶啦。 够噶啦，86岁，唔系话够唔够嘅、啊，差唔多啦，真系。 超过咗日本平均值咯，因为我哋成日提住噶咯，日本平均年龄男性平均年龄81岁，女性平均年龄83岁，超过呢啲年龄算够皮噶啦，咁啊好啦，都算系小伤啦吓。 系咯，好啦，咁我依一节就唞一唞先，下一节翻嚟继续。